夜雨像跟你泪流遍，激动难抑。啊，抱怨的夜失眠，无端忆记苦痛又一次，痛恨那日竟然冰淡说出痴心言重义。你会再度痴缠，情深粉碎，落寞远飘去。悔恨已是太迟，朝夕痛心追悼爱失去。失眠，静听夜空风雨在云远痛哭叹息啊，失眠。倦透内心一再回忆，黄叶已车碎路旁边，伴我觅失去旧情意，激动难抑。恨我在以前伤尽你心，当初亦不知。可是这夜失眠，回忆起你就像再相见。纵使诀别数年，只属你心，真情未改变。

只下雨的星期天，冰诺街角连一杯口味一般的黑咖啡，也许是有了错觉，也许是想了太远，我忽然有了好像谈恋爱的一年，只是我怀疑只是一时寂寞的搜一件，恋爱好像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局面，像睡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成年，今天谁问了谁告别，剧情总是不算太多远，却竟然轰轰烈烈，我又想为谁不成年， 假日航班， 假日航班， 欢迎收听今天的书单来了，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喜欢读书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书的主播乔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书是高阳版的胡雪岩全传。 人归天地， 确实直到我们现在，胡雪岩仍然是一大批企业家的经商指南。马云曾经说过，我相信绝大部分做企业的人都看过胡雪岩这套书，这套书我曾看过两次，还觉得大部分做企业的人应该都看过。地产大亨冯仑也说，他做生意的成功全靠自己看胡雪岩看得早，所以比别人收也早。还有一大批福布斯富豪榜上有名的商人都谈论过胡雪岩对他们的影响。胡雪岩的一生谨守戒妻与真不二家的经商原则，所向披靡。他还有个原则叫做花花轿儿人抬人，意思就是要为他人考虑，与人方便，与自己方便。在这里呢，乔伊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书中的名言警句，细细品味其中的意味。关于为人处事，前半夜想想别人，后半夜想想自己，满饭好吃，满话难说，想要吃得开，一定要实话实说。关于经商之道，如果你有一乡的眼光，你可以做一乡的生意，如果你有一线的眼光，你可以做一线的生意，但是如果你有天下的眼光，你可能做天下的生意。最后要强调的是，想要读透胡雪岩，乔伊建议呢要读高阳版本的胡雪岩全传。后来的各路胡雪岩传记几乎都是高阳版本的改编版或者删减版。乔伊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让高阳版胡雪岩全传在众多版本中脱颖而出。第一是因为胡雪岩这个人物几乎是高阳一己之力从历史堆中挖掘出来的，而高阳凭借厚重的家学渊源和博闻强识的野史功底，硬是在故事堆里一点点地将胡雪岩的平生给拼凑了起来。甚至有很多史学家想要研究胡雪岩的时候都绕不开高阳。所谓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意思就是说金庸和高阳的小说都到了妇孺皆知老少皆宜的境界，各种典章制度、地方风俗、民情世态简直就是信手拈来，所以他写的历史小说无愧是华语历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如果你想学胡雪岩的人生智慧，达到他那样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境界，那么绝对要看这部高阳版胡雪岩全传。以上就是今天的书单分享。 家里的小船云里无尽。